做咁耐， 不过都三个钟头，跟住我做完，我唔 想睇咗几好嘅身体。 我话我唔讲啫，都唔系唔讲到咁啊。 我话你系共产党派嚟嘅。 我琴日第一次，我琴日第一次系操完之后咧，系连一块豪大大鸡泡我都食唔落， 冇力食啊！ 我食唔晒一块豪大大鸡泡，我食到一半顶唔顺，唉，真系果然好油腻。咪讲正经嘢先，讲翻啲有公共性嘅嘢先咁样。咁啊，当然啦，即系我哋仲系年宵开紧档啦，即系呼吁一阵间就开档噶啦。咁啊，呼吁大家要多多支持啦，咁样。咁但系就讲咗啲新闻先啦，咁样。咁今日有咩大新闻啊？ 大新聞嗱，其實咧，如果你話蘋果頭條咧，就係、是、泰博最喜歡嘅梁齊恩啦，咁樣 唔 係 話頭版， 係啊，你睇佢粒嘢， 超誇張， 冇嘢咩事就上頭版啊， 有埋嗰個疑似 Nuba 定唔知咩嘅。 咪就尋日最大單就 係留意到嗰個點咯， 影到喺側邊影入去咧，就好似露點咁樣。有人又話係預貼 上， 唔係啲邊啊，另外一邊嚟噶，疑似露點嗰張。 實質上唔好睇啦，不如好冇新年流流之所謂咁樣。咁呢個頭條啦。咁但係你睇下報紙咧，今日就可以話係梁家。 睇呢啲算唔算係三陽啟泰？ 三點啟泰點樣？三點， 唉，真係新春大吉啦！ 咪就係。步步高升。 咁當然今日有個大新聞嚟講咧，就一門三傑啦。除咗梁請之外咧，主力就係講阿梁振英同埋阿梁全恩嘅。梁全恩就係梁振英個仔啦。咁樣又係 CY 娘嚟嘅咁樣。咁啊講咩咧？ 大仔啊， 大仔係咪啊？ 唔知喎。 咁望下佢哋點分佈先，你繼續講住先，陳姐。 點分佈啊？係啦，咁其實就源於咧，就係尋日咧，一周刊嘅封面啦，即係 Book A 嘅封面啦，就揭發咗一單即係而家叫做涉嫌啦，即係以權謀私啊，或者利益輸送嘅一個新聞。咁啊，講咩咧？其實就係講到咧嗱，如果順翻個時序嚟。讲咧就系梁振英啊，即系我哋伟大嘅特首咧，就喺上年嘅五月咧，就系以特首嘅身份官式咧就访问瑞典，咁就去到呢一间卡罗林嘅医学院，咁咧就去游说咧，就希望呢个卡罗林嘅医学院咧就嚟香港进行呢个再生医学研究，即系讲紧喺香港就不如开档啦，开一间再生医学嘅医院咁样讲啦，即系中心啦，咁样咁。 做咩想三番六七出嚟？ 咩啊？ 再生， 明明冇七噶啦，咁样啊，可唔可以用干细胞三番六七出嚟咧？咁样，咁咧就咁呢？嗱，呢个系其中一件事啦。好啦，跟住第二件事咧，就系讲紧阿梁振英个仔阿梁全恩咧，就之后因为佢就完成咗喺剑桥大学完成咗博士课程之后咧，就得到呢、這个奖学金，就去到呢个卡罗林嘅医学院咧，就进行博士后嘅研究，就专注心脏病干细胞研究， 系啊， 系噶，咁就唔。唔系做呢、這个嗰碌柒嘅干细胞研究，就系、是、关注呢个心脏病嘅干细胞研究，可能 心脏衰竭嗰啲咯， 对得梁齐恩多咁样，哇唔得要 跟我仔讲，喂你 为老豆着想， 你个 sister 咁样样，你个 sister 咁样，我心脏都唔摆得耐。 系你又睇下你阿妈，哇咁样要教教个心先。咁佢搞个心脏干细胞、心脏病嘅干细胞研究，嗱咁呢个就是事件二啦。如果顺翻时序，时序三咧就去到今年，即系今个月嘅月初咧。咁呢一间嘅瑞典卡罗林嘅医学院咧，就宣布就嚟香港啦，因为咧佢就获得咗华智嘅主席刘明伟捐赠咗$500,000，咁兑翻就3,900,000港元，就喺香港咧就成立首间喺瑞典以外嘅再生医学中心，个名又好听啦，叫做刘明伟再生医学中心咁样， 系啦， 点解唔改做刘联雄啊？要用落应该爸爸即系改名， 爸爸 再生唔紧要， 爸爸都需要再生。 爸爸我搞间再生， 爸爸我整嗱，爸爸我搞个再生， 用你个仔个名， 唔系用你个名，用爸爸名，咁我可以再生一个爸爸出嚟，你唔可以派一个过澳门俾人拉咯。 人哋仲筹紧款嘅都笑人。 咁样啦，咁样 唔系，但系话有传咧，话而家搞呢个医学中心咧，阿梁全恩会喺嗰度系帮手做一啲项目嘅， 揽一时唔 即系直情入咗个中心 几样嘢啦。第一就系、是。 就是就会讲到哇你梁振英首先以官式访问这个瑞典，但是当时呢其实就已经是取录了他的仔的啦，咁你就去即是话去他的仔间学校就游说喂来香港搞间再生医药再生中心啦，咁样咁就已经会不会涉嫌就哇你个仔迟啲返嚟香港就可以喺返本身间大学喺香港开一间分店可以工作呢，咁样好啦，咁搞完呢件事之后呢就发生咗刘明伟呢就俾钱即是捐钱呢一间瑞典嘅卡罗林医学院呢就喺香港就成立呢间医学中心，咁就变成咗一个利益输送嘅嫌疑，咁样咁就俾一周刊咁样揭发出嚟啦，咁样咁之后呢就最犀利呢咁就特首呢就利用咗政府啦，即係利用咗呢、這个利用咗政府嘅新闻公布呢就出咗一个大约1000字到嘅一个回应，咁就讲到呢 即係利用咗冯伟光。 是啦，咁样咁就话绝无此事，咁样就指控同事实不符。咁主要就係讲咗一样嘢呢就係话行政长官啊次次出去外访啊都会呢担当呢个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即係超级万能插苏嘅角色啦，咁样。咁呢就喺瑞典嘅访问期间呢佢就向呢个卡罗林医学院呢作出同样嘅推介，就话香港好正㗎咁样。咁呢就学院负责人就表示赞同咁样。咁跟住就讲到刘明伟先生呢就同其他热心人士一样呢一直就慷慨香港嘅医学唔係教育事業咁樣，咁就話梁振英咧喺舊年啊喺一次同劉明偉嘅交談裏面咧就提及過咧呢一間醫學院同香港嘅合作空間，咁咁喺呢一份嘅特首嘅回應嗰度咧。就佢提及到劉明偉呢就話嘩有興趣喎、哦、等我自己一個人就同嗰間醫學院傾先，嗱你行政長官就唔使參與其中㗎啦，咁樣咁行政長官呢就喺呢份公佈亦都有講到呢，嗱我真係有講到明㗎啦，喺呢次交談裏面呢我已經講咗我個仔就有喺呢間醫學院度做博士後研究㗎啦，咁即係話意思就話佢已經申報咗佢個仔喺呢間 醫學院做研究啦。呢個聲明就會有質疑，就係講緊嘅就係當係話佢邀請嚟香港嚟呢個成立呢個中心嘅時候，點解係冇公開講過就係個仔喺嗰度係讀緊書咁樣？ 唔係，但係我聽唔明啊！阿四，你講個聲明，佢話佢已經申報咗佢個仔喺呢個咁樣嘅研究中心入邊係 做緊博士後研究， 做緊研究新嘅啦咁樣，咁係佢係向邊個申報？ 向劉明偉，即係 我屌你老尾啊！向劉明偉申報，屌鳩你啊！你咪索撚咗啊！ 即係因為俾人冇批評，係啦，佢冇俾人哋批評就係冇去公開講我就係個仔咧就喺卡羅林嗰度讀，咁於是佢就出個澄清就咁講啦。 即係我冇我其實有公開講，我公開同劉明偉講。咁你如果你同劉明偉有 佢仲有 like 到添啊？ 係啊，你同劉明偉有窿路。咁你梗係话俾佢听有窿脑大佬。 係啦冇错啦，件事就係话嗱同我刘明伟讲咗嗱我就喺嗰度读书嗱我申报咗俾你听，咁你搞唔搞？哦你喺嗰度读书得我去搞，你唔使出手咁样。咪就係咁样囉件事。 佢写乜撚嘢声明呀、啊、屌你服咩。讲完未啊？ 神交嚟嘅， 大致系咁嘅咧。因为多次重申，即系讲到创新同科技系重要嘅经济动力，所以一定要推动呢个创新科技嘅发展咁样。嗱，咁其后其实有几件事提到啦。因为第一就系话会唔会梁全恩系有权就会做咗创新科技嗰个局长啊？又讲到其实 唔系啊，刘怀疑，即系呢个系一周刊就讲嘅就喂， 刘明伟唔系刘明伟， 刘明伟， 刘明伟做局长， 刘明伟有可能嘅，刘明伟 系啦，咁样咁啊，跟住就会提到咁因为刘明伟呢个医学再生中心喺香港呢间嘢就会亦都有传咧，就话咁如果系咁，梁全恩做完研究咪翻嚟香港咪有份工做咯，可以喺呢度做，跟住亦都讲到呢一间再生中心会唔会喺科学园嗰度租地方咧，咁可能又平租啊，咁有另一个利益输送嘅嫌疑啊，咁样咁喺个声即系刘明伟亦都有做个回应，咁就话而家梁全恩咧就冇喺。呢一个刘明伟再生医学中心嗰度有任何职位嘅，但系呢一间咧刘明伟再生医学中心咧系未运作嘅咁样。 嗯，同埋佢个 未运作梗系冇职位啊！屌你。 同埋佢嗰个主管啊，即系跟佢梁全恩嗰个主管系会已经有即系 offer 咗一个 position 俾佢，已经有职位噶咯。 其实刘明伟唔系刘明伟，屌乱捻晒。梁全恩其实而家系咪研究生嚟嘅啫？ 佢而家研究 博士后研究员， 因为佢攞咗个博士噶啦，已经 佢已经系攞咗博士啦。咁即系嗰个已经唔系佢读书啊嗰啲咁。 做一个博士， 但系你可以咁，因为博士后研究员都算系有一个嘅，即系有个 title 嘅学系啦，有个即系叫做博士后嘅研究员咯。 咁系咁嗰个系一个学生嘅 title 定系教职 研究员嘅 title？ 教职嘅 title 嚟嘅，严格嚟讲。 咁样样啊，咁就 其實又多鳩魚梁振英係咪先？咁佢你咪扭個仔喺瑞士做咪得咯？ 喂，同埋佢個仔係 劍橋翻 過，佢個仔話劍橋畢業嘅喎， 係嘛？ 係啊，劍橋 嘅，劍橋嘅博士畢業㗎， 就唔係哈哈 咁樣喎，即係為佢鋪咗一紮嘅路。但係我覺得我自己睇，其實我覺得係好唔公道啊！即係你對個仔又咁樣鋪路，但對個女又搞到咁嘅。即系 我以为你意思系话，我以为你意思系人博士我博士， 我以为 件事人做博士我做博士，我而家要喺上水度嘈冤巴闭。 我以为你邓间学校话佢唔公道，间学校人哋每年嘅诺贝尔医学奖公布都系喺 唔系因为好坦白咁讲，你话呢一件你话呢件事系咪涉及一个所谓公众利益？其实喺我自己嘅角度嘅立场咧，系有一啲商榷嘅地方嘅。因為你有冇一個好實質嘅證據係講緊嘅就係嗰個學府嗰個嘅，即係你咁樣嘅，譬如劉明偉嗰個嘅捐錢係真係同佢個仔有關咧咁。咁呢個真係要等待調查啦。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喺學校裏面嗰個捐款咧，類似啲冠名啊，或者開呢啲中心咧，其實個運作一樣嘅。即係其實有個有錢佬之後話捐幾億或者幾千萬俾你，其實你即係譬如舉個例啊，當年北大喺嗰度起成個新鴻基嗰棟樓，即係而家個國際關係學院啦，成個學院啦，係成個新鴻基去。抌钱落去起嘅，咁系好多新鸿基嗰啲仔女或者董事嗰啲仔女系入咗去读噶。 唔系，但系佢哋新鸿基嘛，佢哋唔捻系特首啊， 唔系特首，系 佢哋唔捻系政府嘛。 但系而家问题嘅就系、是、刘明伟捐钱啊嘛。 唔系，但系系梁振英拉 up 啊嘛，呢、這个问题 系啦。但系而家就俾人斟酌同埋斟究一样嘢就系、是、梁振英佢喺呢一件事发生嘅前后都系有拍过记者片。 嗯、 特别是有一条片咧，系讲紧咧就系佢去之前去瑞典之前特登拍，系讲到呢个中心。咁系一年之后，而家就系吹紧呢个创新科技局咁样，咁就提出呢个质疑。 唔系嗱，但系咧，好老实讲，阿泰你讲呢啲嘢咧，都系捕风捉影嘅。 系， 因为嗱，譬如就如果以阿泰嗰个讲法嚟到讲咧，就系话咁有记者报到佢去过呢、這个，甚至乎即系你讲嘅嘢，其实都系一周刊嗰个 angle 啦。一周刊都唔算爆咗啲咩，即系唔算系好确凿嘅嘢。因为你话佢去过，即系我哋假设一个好捻中意官式访问嘅特首周鸠维访问嘅，咁佢可能访问好捻多嘢，好捻有求知，好捻有好奇心，访问咗好捻多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咁啱佢个仔读书嘅，咁样咁都可能冇问题。跟住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佢嘅外访啊，香港其中一个富豪啊，去唔到澳门嘅富豪个仔，咁佢咧就跟住然之后觉得就系话啊，可唔可以再生个老豆出嚟咧？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就去投资呢个咁样嘅不如咁样啦，我捐助佢 澳门可以有中心咪得。 咁唔系你嗱呢个 生出嚟即刻， 唔系但系崔世安又冇去瑞士啊嘛，可能崔世安仲要广东话咩都唔识讲喎。咁跟住然之后咧，咁啊香港有一个富豪咁啊，跟住然之后就投资咗就唔系投资咗捐助，咁跟住就希望佢嚟香港就开一个分校，向分校啊， 其实研究中心， 即系分店啊咁样， 仲自己个名添， 开一个研究中心，仲埋如果可能嘅话，用我名就最好啦，嗰啲咁样，唔系佢可能冇讲俾瑞士听呢个我名嘅。 呢个喺中文意思就系代表 就系 世世为 坏，咁解嘅。呢个华佗你有冇听过？佢真名就系刘明伟，咁呃佢瑞士 华佗， 呃佢 再生华佗，你有冇听？ 咁好啦，你即係如果你頭先嗰個講法就係、是、啊，佢有外訪又去到，跟住香港有個有錢人，又唔係梁振英捐錢嘅，又唔係動用工黨嘅，咁、梁振英搞創新科技局又同呢樣嘢冇關係嘅。如果淨係呢啲咁嘅證據嘅話咧，其實咧你話佢有為自己嘅仔鋪路啊，或者係向佢一啲親建制、甚至乎係梁粉嘅富商施壓，或者係打交道，等佢去出手，去帮你嘅仔铺路咁样。咁呢啲你话有冇捕风捉影咧？就有嘅。如果冇梁振英特首办呢份声明，咁但系而家特首办呢份声明，而家佢自己讲捻咗系啊嘛。佢自己讲捻完话系啊嘛。佢将嗰个过程讲咗俾你听，就系我先去咗嗰度，就做呢个咁样嘅超级联 官式访问。 咁亦即係話，即係因為如果你去做訪問，我 proof 唔到係你 line up 噶嘛，因為有冇問題就係睇一件事係咪你 line up 啦。 佢中意攬曬啲上身，我搞 嘅。係啦，但係你而家個聲明就話俾人聽係你 line up 噶嘛， 唔係佢就好想話俾你聽佢促成呢一件事 嘅。但係你係唔應該促成呢一件事嘛？點解你唔應該促成呢件事咧？因為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瓜田李下啊嘛。喂，你呢個香港有咁撚多嘢好發展。 香港唔搞搞幹細胞， 係咯？香港而家唔係，我唔係話幹細胞呢樣嘢唔值得搞，咩咩幹細胞？ 心臟衰竭 係 啱嘅， 係啦。我唔係話呢樣嘢唔值得搞，但係你混混咁多樣嘢，你而家香港唔係發展到就係話香港而家萬事俱備，只欠幹細胞，你唔拉係咁樣嘅情況啊嘛？即係你點解要揀呢樣嘢去做你嘅超級聯繫咧？咁而你係應該避開呢樣嘢，就係因為你作為一個有常識嘅人。如果假設你唔係好似你個女兒一樣咁嘅思維嘅話，你都應該知道啊！我個仔喺嗰度做緊研究生，做緊研究員，做緊研究員。咁我咁樣去，咁咪有瓜田李下之嫌咯？嗰啲咁 冇錯。所以佢同劉明偉講嗱，瓜田李下我唔去啦，你去啦。 係啊， 我喺嗰度讀書嘅。 喂，咁跟住 講到明啦。 好啦，跟住劉明偉嗰一 part， 劉明偉嗰一 part， 如果唔撚關你事，因為如果我哋用暴風捉影嘅角度嚟到講，如果冇你呢份聲明，你都仲可以話就係話，喂，我有我去外訪，佢有佢嘅捐助，關咩事啫？但係你份聲明又話俾人聽，係你同佢甩講俾你介紹俾佢聽噶嘛？ 我辛苦咗， 係啦， 仲要仲要話你搞埋佢啦，我唔參與喺裡面。 唔係啊，同埋你介紹俾佢聽，你都仲有一個位置可以兜，就係話咁我介紹俾佢聽，係話俾佢聽幹細胞再生有幾咁好啫，咁樣係。如果你當中冇話過俾佢聽，你個仔喺嗰度做嘢嘅話冇問題噶。但係你嘅聲明又話俾人聽，你係有話俾佢聽嘛？ 喂，呢個先係最戇居嘅地方嘛。 原本係冇證據嘅，梁振英屌鳩你， 叫申報，唔係即係所以香港人叫提醒呢啲。 所以我頭先講，譬如一周刊嗰個咧，其實係未出呢個聲明之前咧，係坊間有評嘅。喂，你呢個係好似有少少即係暴風捉影，或者係甚至係俾人哋講緊或者上綱上線 嘅。係啊， 咁但係你一有呢份聲明又唔同睇法啦。 喂，認曬啦，認曬啦。跟住你嗰、那個聲明，你可唔可以幫我睇原文係乜撚嘢？乜撚嘢？邊度申報嗰度？邊度點講？ 因為我補充翻咧，頭先我嗰、那個因為係明報今日特登咧係揾咗訪問咗一個嘅大律師咧，就係講緊嘅就係話，喂，如果你就咁單就呢一單嘢嚟講，其實好難去講緊話廉署一定會開 case， 唔 係因為 白痴喎， 佢哋政府 係啊，你留意一下咧， 即 係 白痴嗰啲 wording。行政長官在事次與劉先生的交談中，有提及其兒子將在卡羅林醫學院進行博士後研究，而在政府內部討論相關事宜時，行政長官亦有申報其兒子將在該醫學院進行。研究咁，你嗰个政府内部讨论系边个先？你同罗范招分啊？同边个讨论啊？同冯伟光啊？ 冯伟光 下罗范招分、啊。 我怀疑呢份新闻稿系冯伟光写嘅， 系啊， 唔系你肯定冯伟光写，但系我怀疑梁振英冇 proof 睇翻嘅， 或者睇完觉得啊咁样写冇事啦， 有申报呢两个字， 咁样写咪得咯？系啊，你有冇话我有申报？有啊，咁样 我睇你日浪啦，咁样 系啊，超你 睇你日浪， 真系戆居嘅，呢件事系超戆居嘅，即系学下董建华啦。董建华即是董建华即是这个这样的。 整好多。 是啦，人家在上海的地都不会这样。 现在关键的就是究竟是那间学校未复啫。即是现在即是卡罗林他如果复了看那个讲法就是如果他确实是有这个这样的事情。即是讲紧梁姐去到之后后面另外去到帮手 line up 的话，喂，这个绝对可以开 case， 加上今天斗手办这一篇东西。 不是，但卡罗林不会理你的，他觉得不关事的。在他的角度。 businessman。 是啦。 不是，因为他要来香港申请校址啊。 是啊。 他要来香港，现在讲的就是说他是在香港那个科学院那边看会不会免费或者低价批地嘛。咁而家即係而家有質疑，就係當呢間嘢出咗時候，咁佢呢個申請同埋佢呢個校方回應嘅話，講緊呢一個嚟香港喺科學園批呢個中心，佢點樣回應呢一件事咧？其實係可以係要回應嘅，即係喺學校嘅層面嚟講， 即係佢係會喺科學園度開中心。 而家係啦，而家就已經係申請咗，可能喺度開。 係 啦， 咁而家科學園又係邊個搞嘅喎？又係羅范搞嘅喎，又係羅范揸住嘅嘛。 係啊，係啊， 係啊， 跟完之後又谷緊呢個創新科學，唔怪之咁緊張。 其實喺早一個月之前已經係請，其實早一個月之前已經。是请科员的 CEO 的了、是已经是这样周围挖人的了、 那真是奇怪 的，但是为什么拉冧了他而已，整个局 真是唉，即是梁振英真是有时真是为你就明白了，即是为人父母为了个仔女的出路几咁劳心劳力，即是什么都做得出的那些，但是又太偏心咯，即 我觉得是 他有推动本土的电影事业的， 是的，所以之前不是哪个质疑他边度有质疑？ 蒋丽云咯， 蒋丽云质疑啊！蒋丽云咪质疑佢话咩嘅？话喂，你而家 你施政报告讲推动本土嘅电影事业系为个女铺路， 系咯？有好多人话白痴，佢点样推论到？即系嗱，你哋唔了解梁振英啊？蒋丽云就了解梁振英呢 样。系蒋丽云本部特发，点解唔开套戏俾我啊？ 即系呢条友咧，真系点解会咁蠢嘅咧？即系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即系 但佢身边嘅人都冇理由唔提佢嘅话，啲几单嘢咁。 你身边嘅人先，冯伟光、罗范招芬，仲有之前嗰个市建局嗰个叫咩啊？ 張震遠又已經搞到自己都 陳茂波， 陳茂波呢啲， 陳茂波有冇諗有冇醉咗？唔知瞓咗喺度。 唉，呢班人真係有趣嘅，真係。所以點解搞到？所以呢個政府，呢個特區政府點解要搞林大輝都拉布又唔解？屌鳩你！即係係咪先 呢個？家族聲威嘅問題， 有份拉嘅喎，你有冇睇過林大輝有份發言拉鳩佢數嘅喎？屌你幾 成班人開 party 咁幾開心啊！ 建制派拉布你未見過？屌你 九七前啦， 係不拉白不拉啊！屌你橫掂都係咁撚嘅，所以我真係不可思議。佢嗰個聲明係最公關災難，呢、這個聲明係最公關災難。有時我覺得做人即係先撇除你特首嘅身份啦。有時你作為爸爸媽媽，你唔可以咁樣。你乜嘢都同佢設計好曬唔得嘅，你有時咪由佢翻嚟搞下室內沙灘咁算撚數咯，屌你老味！ 室內幹細胞，唔係其實仲有一樣嘢嘅， 室內幹細胞 出咗呢啲咁嘅以權謀私嘢，咁民主黨我梗係第一時間走出嚟啦，因為佢係林卓廷啊嘛，即係前嘅廉政專員啊嘛，咁樣咁咧其實係啊，又話立案又成啦咁樣，嗱咁其實因為明報咧出咗張相，其實有張相係咩咧？我冇入到落去啊，其實就係講到咧，阿劉明偉喺捐款嘅時候。就即系同你知就一定会握手影张相啊咁样噶啦， 同呢个卡罗林 系啦嘅代表啦咁样，咁啊当时梁振英又喺度啦，中联办副主任王志文亦都喺度见证呢一个捐款，咁啊民主党何俊仁 都睇得几紧嘅，梁振英呢条捻样， 其实飞过去噶， 你系签啦咁样，咁咧阿何俊仁就睇完呢张相就觉得喂尽在不言中啦，质疑咧呢一个捐款俾私人机构咧就话关中联办咩事啊，又喺度咁样，哇！咁講真，見到張相啊，盡在不言中嘅相，咁啊，梗係諗起你民主黨入中聯辦嗰張相啦。 你嗰張相盡在不言中啲，屌到你咁樣，尤其是你企喺度嗰個身高，又盡在不言中。 你坐定企啊？做乜唔企咁冇禮貌嘅？ 搞到成個構圖古靈精怪咁樣。 唔係，但係你使乜等廉署啫？你而家立法會可以就住佢呢個咩回咁嘅聲明嘅話，就即刻權力及特權法調查都得。 唔係一定搞噶啦，呢、這個一定搞噶啦。咪就住個唔係就住個報道啊，就住你嘅聲明 咪就住個聲明， 就住你嘅聲明咯。你咁樣講完仲唔查你啊？咁樣23分鐘，不如休息一陣先。